若知彼丘衣钵之意，婚前不速啊，乞食而犯，施我众生。依第十回，合掌礼众，有人垂利啊？呢、这个字系错咗，系一个四字响上边，一个言字响下边，唔系一个者字哦。同意清真呢几句说话教我哋舍贪呢，系最初系五句依钵之意，分钱不足，乞食而犯，施饿众生。呢、这个教我哋舍贪。最后依第十回合掌礼众，有人垂利啊，唔系骂字吓、啊，同意清真。呢四句说话教我哋舍亲哦，一个持戒清净嘅比丘，除咗三衣，三衣系咩？唔系而家你哋啊，一件内衣，一件外衣，一件外套，而系三衣系乜嘢？大衣、七衣、五衣。五衣咧系做工作穿嘅，七衣咧系随众穿嘅，大衣咧系摄法穿嘅。所以是三衣，是一个钵、啊、除了三衣一钵之外，一个仙都不储埋。现在行不行、啊、现在不行，袋里面没钱，你搭车都几难，行路啦、啊、行到几时啊、哦、时代不同，所以呢戒呢有开遮持犯，有开遮持犯，环境不许可呢是可以开戒下。咁就算乞食啊，乞多咗自己食唔晒，都要转转布施俾饥饿嘅众生。呢、这个咁样去填除贪心。依第十回合掌礼众，系教我哋舍呢个骄慢嘅心，因为佛性平等，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之法，我们应该尊重礼拜，不可以轻慢的、哦、所以《法华经》上不轻菩萨、啊、他说我不敢轻尔等，尔等皆当作佛、啊、我们对一切人都当他是未来佛这样拜呢，没错的、哦、这样你就会自然认得很多福了。有人闹你又点啊？咁啊，同意清净哦。佢闹你，你觉得佢响度清净你？呢个系舍亲啊。虽然被人打、被人骂啊，视同赞叹，欢喜接受，不生嗔恨心。有冇人做得到咁呢？弥勒菩萨做得到。有人打老僧，老僧治水倒；有人骂老僧，老僧只是好。剃拖在面上，我费事去抹啊，由佢自己干，我又省气力啊，你亦免烦恼啊！啊，你做唔做得到啊？你做得到你就菩萨哦，唔做得到发脾气嗰个就系罗刹哦。必使生心而可以坚舍生肉骨血啊，以众生降哦。系呢个教舍生，即系舍意思。众生如痴嘛，对于身外的物尚且执为我所有啊，何况对于这个内的身体，为甚至为了满足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贪啊，贪不得的时候就不择手段，欺骗耕杂，抢夺口彩，明抢暗偷啊，偷人家的财物，偷社田的公物，偷十方上自所有的真物。即年累月，你话我哋多生多世偷咗几多嘢啦，欠落几多债？你敢唔敢担保前世冇偷过嘢啊？冇可能啊！多生多世，居然呢个贪心嚟讲咧，多多少少嘅贪嗱，譬如话我哋去 shopping centre 啊，好多好多开心果喺度啊，食一粒好唔好食先？偷咗嘢啊！无形中偷咗嘢，好多菩提子喺度啊！试下甜唔甜先，又偷咗粒嘢啊！不知不觉嗱、啊，入嚟呢度自念，讲个电话我听，借张纸、借支笔嚟啦。 不可能你俾翻，只几时俾翻？偷咗嘢，偷咗嘢唔知噶，分分钟偷咗嘢唔知。所以我哋多生多世咧，系欠落好多债，因此法咧就教我哋舍弃呢个贪嗔痴啊，断除呢个我执法执啊，外财固之然要舍，连自己嘅身体性命内财都要舍，将自己身体骨肉同埋众生所共有，等于现代人捐赠呢个器官咯。实行以内财外财布施广作法事，咁啊舍心又舍身，不但身去不偷，心亦不偷，咁样就系清净啦，持戒清净，不将二来不了二事，回为己解，以悟初学，法印是人得真心回。呢、这个教我哋舍命，贪命贪利啊！我哋贪咧真系样样都贪噶。不了意思是什么？是法为了见口方便，令对某一种机所示的小成教，不是知佛出世的目的，只是一时的方便所说的，令知佛出世的目的是欲令一切众生悟入佛知之见，共成佛道的，等于本经所说的二内藏言三谛理，就是了义大教。修正这些了义大教呢，就要戒淫、戒杀、戒偷，还要断除贪嗔痴慢，令到自己身心清净，然后成就无我大悲的精神，舍己利人，自利兼他，这样呢就是了义大教。不应该将佛方便所讲的不了义大教呢，就作为自己不实行大乘佛教的理由，维护自己的过失。有人问你，为什么你不行菩萨道自利利他呢？你说我要学小乘教，小乘教是教我们自利嘛。这个就是将这个不了义教是维护自己的过失，这个小乘教是临时方便是讲的不了义教，我们佛的目的是在于了义教，自利利他，自觉觉他、所以呢这个是舍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做不到大乘的菩萨的行，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名义，所以呢就将强词夺理，将个小乘的意思呢来掩遮他了自己的过失。不淫、不杀、不盗是身清净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、不慢、不求名利、不负己典是心清净，身心都清净，一定可以证得这个圆通。所以法印是人得真心回，依我所说名为法说，不疑此事，即波层事。这几句说话你们明白了，不需要讲了。好像我这样讲，就当然是法的正法啦。如果不是这样讲，就魔鬼的说话了。第三，这里是我写出来说佛制乞食的理由，实际呢这些就不需要讲了。其次呢讲到不妄以戒，杀盗淫是三业之中呢，杀盗淫都是属于生业，妄语呢是属于口业，第四种是口业。我们讲说话不实际是小妄语，如果自己说自己证了圣人呢是大妄语，这些都是生死根本，因此要戒。 阿难，如是世界六道众生，虽则生心无杀道任，三行以言，若大妄语，即三摩地，不得清净，成爱见魔，失二类种。所谓未得为得，未证为证，唯求世根，精性第一。呢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讲。这个妄语仍旧是要戒，虽然戒了杀道淫，如果不戒这个大妄语，仍旧是要堕落的。为什么要大妄语呢？这个人妄语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世间，自己表示自己很高贵，或者自己是最叻，所以他就妄语、啊、这些呢也是生死的根本，所以要戒。法呢教我们学法的人、啊、出现要真实，不可以颠倒是非，不可以歪曲事实，或者不可以大言不惭，自己夸张自己、啊、甚至不可以、啊、掩饰自己不轨的行为，欺狂他人，目的贪求名闻利养。如果是讲大话呢，普普通通呢，方便妄语、啊、叫做小妄语。如果说自己证了佛道啦，成了阿罗汉啦，这个是大妄语。你们有没有讲大话？诚实啲，有，但系咧讲妄语咧个动机如何？有日咧法本身啊，多生多世之前咧，响个身上咧系修行，有一个猎人咧就追只兔仔，追，那个兔仔咧就惊咗落。法的脚下边遮住，咁啊，于是呢个猎人咧就嚟到啦。喂，你见唔见到只兔仔走去边啊？如果不讲大话咧，响呢度，咁你知道嗰只小兔就会冇命噶啦。咁佢又唔知道、啊。你看到他跑去哪裡、啊、跑了去那邊、啊、那他就追去那邊咯，結果怎樣、啊、咬了兔子、啊、這個叫做方便妄語。你的動機是正的，動機是為了人的，你可以方便一下、啊、譬如說某甲跟你說某月咁样闹我喎，咁样你话唔系咁样讲，知而不知，方便妄语，动机系为对方好嘅，可以做，哦、但系动机咧系为咗自己嘅命，为咗自己嘅利，或者为咗自己嘅面子问题，诶、啊、讲妄语咧就唔系几好啦。所以妄语咧就睇佢结果损害人几多，啊罪就几大。啊，呢度咧就话，虽然修行人咧三行以言，三行以言系咩啊？就系、是、话不邪淫或者不淫咧，就系、是、梵行清净。梵行清净咧系可以成就法身二类种。不殺生呢就是慈行，慈行清淨是應生而來種。不偷盜呢是智行，智行清淨呢是成就報生而來種。所以呢一個能夠斷殺盜淫，不殺不淫不盜，能夠成就三生的而來種。而家因為大妄語啊， 令到前面計殺、計偷、計人，冚棒就冇曬功勞。啊，呢啲功德冚棒消失咗，唔係成佛冇希望，所以咧就會變成呢個愛見魔，失咗成佛嘅種子。哦，咁啊，愛見魔，愛係屬於見惑嚇，愛見咧。嗱，爱魔吓，贪求名利，贪求他人供养，贪求他人尊重，自己系属于爱魔。妄起邪见，话自己已经证得圣人咧，系见魔啊！堕落呢啲爱见魔嘅人咧，就系魔鬼啦。乜嘢叫做魔呢？咁印度话叫做魔罗，翻译中国叫做扰乱或者障碍或者破坏或者夺命，攞命嘅呢、这个魔啊，攞人哋命嘅。因为烦恼魔咧能够扰乱人哋嘅心啊，叫做扰乱咯。五阴魔咧能够障碍人哋修道，所以障碍啦。天魔咧能够破坏人哋嘅善根，所以又叫做破坏。啊，死魔咧人能够夺人哋嘅性命，所以叫做夺命。啊，修行人啊，贪求呢个名闻利养，希望其他人尊重，自己就系爱魔。啊，起邪见，话自己证咗圣果咧，呢个系见魔。哦，你睇下呢个人讲大话讲成点啊嗱？为前人言，我今已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罗汉果、辟支佛乘、十地地前智慧菩萨，求彼忏悔，贪其供养。佢为乜嘢要同人哋讲？我已经证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啦，我又证咗辟支佛果，我又十地菩萨，为乜嘢要咁讲呢？佢目的就系贪求对方供养佢。佢大菩薩嘛，成咗聖人嘛，咁所以你哋多啲供養佢咯。啊，呢個顯示佢未得為得嘅相。須陀洹係初果，翻譯中國叫做二漏，而聖人之漏嚇。斯陀含咧係二果，呢、这個係斷見惑，呢、这個係斷呢個欲界六前六品思惑，係。再嚟人间天上受生一次，就可以唔再嚟欲界，而归依呢个色界五不含五不云天噶啦。阿罗汉咧系三果，天尽欲界后三品思惑，唔再嚟欲界受生。咁啊去边啊？响色界第四禅。五不云天嚟修行，修行恬静色界无色界嘅思维咧，就可以证得阿罗汉嘅四果。证咗阿罗汉之后咧，叫做无生杀察应供，证得呢个无生理，已经杀尽呢个烦恼场，应该为世间人嘅福田受人供养，由阿罗汉。他说我已经证了阿罗汉了，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是阿罗汉了，你信不信？千祈不要信、哦、是真真正正阿罗汉，不会告诉人家、哦、他不但说是阿罗汉，他说成了辟支佛、哦、断尽这个三界烦恼。我问你，阿罗汉和辟支佛断什么烦恼？有乜嘢唔同？应该知道啊，曼达都曼降落点样？断乜嘢烦恼？有乜唔同？吓？阿罗汉辟支佛即系辟支佛尽。阿罗汉同埋辟支佛断烦恼同唔同？唔同。有咩唔同？有咩唔同？同一样 正无生理，同一样田见思烦恼，未田曾沙烦恼。阿罗汉同密披之佛一样田见思烦恼，一样得到真谛理无生理，不过兼侵杂气。等于这个杯是再走的，倒了走了，阿罗汉倒了了，问下还有杂气，还有这个气，辟之佛呢洗晒了，没有那阵菜了。怎么说呢？那咪有个这样的故事的，不令骑婆初，是不是又闹那个过河的时候，就小屁舔漏，那个河神呢就走去法那里告状，法啊，他成日闹我啊，闹你什么？他闹你，闹我小屁了，我是河神来嘛，他闹我小屁。哦，法话哦，好啊，他得罪了你，叫他来同你忏悔。他来到呢，恭恭敬敬合起掌，小皮莫亲，好恭敬啊，不是闹你啊。那啊，那个和尚说，嗱嗱嗱嗱，现在当自法他都是这样闹我小皮。法说这个不是闹，这个是习气，因为你多生多世都是做他妹仔，他现在见到你呢习气未停，还是叫你妹仔。习气，他没有亲恨心去闹人的了，是一种习气。阿罗汉田见思烦恼呢还有这种习气，辟之佛呢连这些习气都没有。阿罗汉呢等于烧一嚿木呢变成炭，辟之佛等于烧嚿木呢变成灰，明白吗？所以呢同样正无生理，同样是田见思烦恼，他又叫做中成。辟之佛叫做中成，三成是什么？小成、中成、大成。这个三成的大成呢就不是言教的大成，是通教的大成、藏教的大成或者别教的大成，不是言教的大成。言教呢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，现教呢是特别超胜的，所以藏通别现四教的位置的名字是同，但是个境界是不同。这里就是很详细地分析这个田或正身方面呢，就虽然是一样田见思或一样是正无生理，但是他辟之法田财集气居于四果之上。这个人呢讲大话到呢，我又证了初果，我又证了阿罗汉果，甚至我证了辟之佛果，甚至十地地前。十地是指咩？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。十地是圣人，记得吗？嗱，我问你乜嘢叫做内分，乜嘢叫做外分？你有啲人答得好好，有啲人真系捻细路。内分系咪十地啊？系咪先？是不是没人答我？既然是犯就不是圣嘛，十地是圣人嘛，是不是内犯呢就接近十地嘛？什么接近十地？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叫做言为，言为圣为。大圣的外犯呢就十信为，内犯呢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为，圣位呢就十地了。这个大圣来讲，小圣呢，小圣知量位是外犯，即是五庭三别上念总上念收这个位次呢是外犯。念顶忍世第一，世第一一达到世第一，一超就出三界了嘛。世第一能够忍生无漏智成圣人的嘛，这个叫做内分。所以这个题目呢只是答很简单，小乘外分是知量位，五庭三别上念总上念外分，内分呢就是四加行， 大乘外分呢十上位，内分呢三言位，几多个字啊？二十个字都唔使，但你哋抄啊抄啊抄啊抄啊，抄咗好多好多出嚟。哦，记住啦，呢一次个题目系又系咁简单啫。你只要分析清楚，动下脑筋谂下谂下咧，十个八个字就可以答到，唔需要一个试卷两页三页得。有啲人咧，好似一页纸都冇，响个题目嗰度写下写下写下，太过唔尊重系嘛？写到胡哩马叉，叫我点睇啊？毕竟我都系七十几岁人啊嘛。啊，有啲咧打份字咧，打到几多？比报纸嘅字仲细。等我要攞个放大镜逐个嚟睇。哦，希望你哋用电脑嘅咧打十六号字，用十六号字，使多两张纸啊！写嘅咧写到鸡乸咁大都得噶啦。